油彩在当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借命而生，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随着时间拉长，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演播江宁。 当沉甸甸的梨木象棋子儿掂在手里的时候，杜湘东也被传染了一种豁然开朗的喜悦。他把那颗棋子儿往高处一抛，啪的一声凌空抓住，接着才意识到这个举动和管教的身份不符，于是脸上有点发热。杜湘东让两个犯人各自归位，自己背着手走开。许文革却在身后叫住了杜湘东： 政府还有个事儿。 干嘛？许文革追了上来，隔着杜湘东两步远立了个正： 政府，我们也会保养机器。 杜湘东不禁再次打量着许文革，一直以来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硬傲，好像和身边的一切都较着劲儿。在挨揍事件之后，他明知姚彬彬受了杜湘东乃至郑三闯的照顾，但是看人的眼神还是极其冷漠的，那意思很清楚，他压根儿不想领别人的情。杜湘东怀疑他就是每天都挨一顿暴揍也是能够默默承受的，而现在许文革却在争取表现了。杜湘东故意讥讽地问道： 怎么着，想吃大米饭了？ 许文革的脸仍然是僵硬的，对于刚才的建议予以了说明： 这机器上一遍油就没那么容易坏了。 正在这个时候，所长火急火燎地领着老吴过来了，看到车床已经恢复运转，知道虚惊一场，大舒了一口长气。杜湘东便顺势把姚彬彬和许文革能够修机器的事儿给汇报了，又说他们主动提出要给设备做养护。所长也对这两个犯人当中的能工巧匠多看了两眼，点头说： 好，那就加个班吧。 加班除了犯人要加，管教自然也不能闲着。当天杜湘东没有让姚彬彬和许文革回监舍，继续看着他们把那几台车床和冲断机一一拆开，在重要部位上了一趟油，又对已经出现小故障的地方进行了简单维修。活多人少，等全干完已经是快入夜了。俩犯人一头一脸的机油，拿手一抹，在暗处看和黑人差不多。杜湘东就先领着他们到盥洗室，发了半块肥皂让他们洗脸，洗完之后再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吃饭。饭果然是大米饭，配有肉片炒西葫芦和烩鸡块两个菜，是杜湘东委托老吴到管教食堂打出来又放到锅炉房里保温的。所里的惯例，对于有立功表现的犯人都给吃顿好的，况且杜湘东下午就半开玩笑地提到大米饭了，说了就不能食言。根据杜湘东的经验，犯人假如见到油水往往比见了妈还要亲，那种不管不顾的饥饿感恐怕只有吃上2个月的窝头才能体会。然而这两个犯人 都吃得很慢。姚彬彬是右手捏不住筷子，只能换左手，于是颤颤巍巍，每往嘴里送一口都有漏到地上的危险。而许文革则像心里有事儿，有的时候猛扒了两口，嚼着嚼着就慢了下来，凝视着眼前的饭盒发呆。杜湘东讥讽道：怎么着啊，嫌不好吃啊？许文革没说话，喉结一跳，自我强迫似的咽下了一口饭。杜湘东又说：有什么想法啊就提，谁让你们有功呢？杜湘东知道许文革和姚彬彬今天主动请缨，为的可不是这顿大米饭，那么他们有什么目的呢？是听人说起过减刑的门道，还是想要争取一次家属探视的机会呢？但如果是那样，杜湘东就只好爱莫能助了。他们的案子还在审理当中，既然刑也没有正式判，因而也就不存在减的可能。又根据规定，尚未结案的犯罪人员都是禁止探视的，所以再想念亲人也只有忍着。说到底，杜湘东作为一个管教，能够提供给俩犯人的其实就是一顿大米饭。但是他为什么又要让俩犯人提想法呢？他有那么在乎他们的希望、失望和绝望吗？这就说不清了。许文革果然说话了：政府，您能不能给他找个医生啊？ 医生？看什么病啊？ 看手。 这绷带不都拆了吗？ 杜湘东朝姚彬彬横幅在桌面上的右手扫了一眼，那只手表皮发红，略微还有点肿胀，可是看上去大致无碍。许文革却有点抢白的意味了： 可是他还疼，给我递工具的时候直冒虚汗。 管教最受不了的就是犯人回嘴，杜湘东立刻反噎了一句： 那照你的说法，我还得给他配俩护士啊，白天晚上伺候他。 许文革便低下头去，毕竟在里面待了一些日子，也学会了看人眉眼高低了。而这个时候，一旁的姚彬彬又哭了起来，哭也不敢正经哭，一张脸绷得紧紧的，撑着眼眶忍眼泪，忍了一会儿没忍住，抬手抹了一把眼睛，声音破腔而出： 管教，我也不是怕疼，我是怕出去以后干不了活了。 这时面对姚彬彬的哭，杜湘东却没有那么厌恶了，甚至心里一软。三个人都不再说话，办公室里充满了不尴不尬的气氛。过了会儿，杜湘东站起来，把饭菜分别往俩犯人跟前推了推： 有的吃啊就赶紧吃，想列白想的事儿就别想了。 姚彬彬和许文革低头扒了饭，直到这时，杜湘东只是感到这俩犯人有些个子，但是却没想到他们能干出一件大事，那就是逃跑。逃跑事件后来成了杜湘东心里的雷，随时会炸，炸得他寝食难安。但在当初，杜湘东却认为自己善待那俩犯人是理所应当的，比如给姚彬彬看守，就既符合管教的职责，又符合人道主义。杜湘东先问过看守所的御医，御医表示犯人的确没有重伤表征，非说手疼或者是逃避劳动的幌子也未可知，但是这就和姚彬彬的表现不相称了。于是杜湘东又给城里打电话，去约了一位法医专业的同学。常人印象里，法医都是研究死人的，其实活人也能看，而且因为接触的外伤居多，反而比普通医生有经验。过去练擒拿散打的时候摔着扭着了，警校的同学往往不去外面挂号，先到法医专业的宿舍溜上一圈。那天那位法医其实也有任务，大兴发生了一起中毒案，他下乡去验尸了，等再折到看守所已经又是晚饭的点儿。来了先感叹，在这种地方待久了不会得抑郁症吧，今天那个喝农药的妇女就是抑郁症。又说长此以往，个人问题得不到解决，没准还会憋出别的毛病。杜湘东只能讪笑， 自掏腰包请食堂师傅做了几个小炒，招待同学吃好喝好，然后把姚彬彬从监舍提出来，这次就没让许文革跟着。不过经过隔壁十八监舍的时候，杜向东留意到许文革正往窗外望着，那种神情竟然是信任和感激的。人骨子里都有三分欠，如果一个既冷又硬的人对自己示好，所激起的暖意往往超过亲昵的人的嘘寒问暖。杜向东旋即又为这种暖意感到恼怒，他大喝了一声： 烤箱坐好，轮流备煎龟。 接着杜向东领着姚彬彬来到办公室，便由同学问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借命而生》。 法医见过的死人太多，对活人也懒得废话，直接让姚彬彬把手交出来，像玩九连环一样又捏又扭。姚彬彬明显疼得厉害，但是却忍着不叫，娃娃脸上淌满了汗珠。忙活了一阵儿，法医脸色似乎一变，招招手把杜向东叫到屋外。杜向东问： 哎，这什么毛病啊？ 那同学反问道： 我说这孩子跟你什么关系啊？ 嗯，什么意思啊？ 麻烦了，如果是亲戚呢，有亲戚的处理办法，如果是熟人托你帮忙，或者他们家属跟你意思过了，那么总也要给人家一个交代，否则情面上说不过去，对不对？ 那要是没关系，就是普通犯人呢？ 这样啊，那我劝你别给自己添乱了，直说吧。他右手拇指的掌骨和肌节受到钝物重击，造成了粉碎性骨折，这种伤势从外部往往看不出来，但是你也有手，我也有手，都知道大拇指的作用，没了这根轴，其他指头差不多就相当于白掌了，所以在平定伤残的时候，食指中指都折了，顶多也就是个八级，拇指尤其是右手拇指丧失功能，那直接就是五级。出了这种情况，你要是装没看见，其实啊也能遮过去，反正案子一结，犯人就交给监狱了，到时候再怎么处理自有监狱的规矩。但要是从你这儿捅上去，那就相当于在案子之外另起了一桩案子，这么重的伤是怎么造成的？如果是在收监期间弄的，你这个管教有没有责任呢？ 法医分析的头头是道。杜湘东听得恍然大悟，这不愧是一毕业就在城里待着的人，虽然看到的都是死人，但是却比自己更懂人情世故。杜湘东不禁又问了一句： 那这伤还有的治吗？ 骨折啊，粉碎性的，又耽误了这么久， 明白了吧？ 法医撇下这么一句，看到杜湘东面色有异，就没有让他送，急匆匆的先告辞了。杜湘东静静地待了一会儿，耳朵当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嗡嗡鸣叫，使劲晃了晃脑袋，才把那个声音驱逐出去。他往走廊门外走了一段，这才想起屋里还关着一个人，于是又折回办公室，叫姚彬彬起立，跟他回监舍。在路上，姚彬彬走在杜湘东半步之前，表情有点呆滞，一双眼睛却格外的亮。难得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月光从窗外透进来，照得姚彬彬的脸也是一团透亮的白。杜湘东边走边想，这孩子以后就是个残疾了。直到看到监舍门了，杜湘东才开口说： 啊，你没大事儿，也就是软组织挫伤，养养就好了。 姚彬彬没有说话，杜湘东又补充了一句： 心别太重啊，好好改造。 姚彬彬好像点了点头，而当杜湘东示意他可以回去的时候，他突然说： 您是个好人。 杜湘东本来可以说 假如世上的人真有好坏之分，那么按照通常的标准，警察自然是好人，被警察看管的就是坏人了。但从杜湘东嘴里说出来的却是另外一句话。你还有什么要求吗？姚彬彬说，能不能托您给我妈带个信儿啊？ 带什么信儿啊？ 说我知错了，说我一切都好，说等我出去再伺候他。 杜湘东看着姚彬彬那张温良的不管何时何地总带着三分羞怯的脸，回答道，那得看我有没有时间了，还得看工作上有没有必要。 姚彬彬便向杜湘东鞠了一躬，说道，谢谢政府。 那天晚上杜湘东没有睡好，躺在床上只是来回来去的翻腾，面朝墙感觉堵得慌，面朝桌子腿又感觉空得慌。他想到了老吴的那半瓶白酒，涌起了灌两口的冲动，但是又想到一个警察是不适合当酒鬼的，冲动就没付诸行动。好容易挨到上班，他还是决定找一趟所长。一进门就见所长正扯着脖子对电话吵吵，听了两句才明白是所里的一台吉普车打不着火了，汽修厂的人来看过，说没法修，只能报废。而所长向上面申请换车的时候又遇到了刁难，人家说别的单位还缺车呢，你们一个看守所反正也没什么出勤任务，没车就凑合吧。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言语当中流露出了轻视看守所的意思，所长就受不了了，反呛道，看守所怎么了？看守所就是家里蹲吗？说句不好听的，假如犯人跑了，你让我们拿脚去追啊。但是呛也白呛，没车这是客观事实，更是全国上下各个系统的普遍事实。正是因为如此，姚彬彬和许文革涉嫌盗窃日本皇冠发动机的案子才会被描述的那么严重。杜湘东等所长在电话里泄完愤，这才硬着头皮把姚彬彬的伤情汇报了。才刚废了一辆车，又听说废了一个人的事儿，所长的脸就绷得更紧了。他不说话，先点烟，三口抽完，又转肩膀，右手牵着左肩，正反各十下，转完才说，你说的属实啊？ 找了个法医先看了。 那你什么意见呢？ 要真是这种伤，所里肯定没法治啊。御医老张你又不是不知道，青霉素包治百病，红药水抹哪哪灵。要不我带着犯人到城里大医院找个专家看看。 所长反问道，上哪儿看啊？协和还是积水潭啊？ 你要是有门路啊，弄得到这些医院的专家号，那能不能先给我挂一个？我这膀子一疼啊，半边身子都动弹不了。 吃了所长这一逼，杜湘东只好闭嘴，半晌才又问道， 那您的意思是？ 这俩犯人在咱们这儿待了多久了？小一个月了吧。现在要求大案要案从速从严，他们的判决啊也快下来了，到时候就要正式移交给法院和监狱系统。这样吧，办移交的时候你写一份补充材料，说明犯人有伤，到时候是该保外就医还是减轻劳动，就由其他机关酌情处理。 所长说着又点了一颗烟，继续说道， 我理解你的想法，人在你手里，你得对他负责，但责任分个轻重缓急，更分个力所能及和力所不能及。上面拨下来的经费就那么点儿，大伙儿的加班费和改善伙食还得靠自己创收，真要做手术拿什么给他做呀？ 杜湘东便说道，好，明白了。说完转身就走。所长在后面又跟了一句， 还他妈不如打仗呢，起码弹药管够，105榴弹炮一枚炮弹就得上千，看见哪个山头有动静先轰他10万块钱的。 以前也听过所长讲过打仗， 说的都是大动脉里的血一喷一丈多高，或者步兵脑袋让弹片削到了一半还往前冲锋，还有狙击手锁定了一个小兵，从瞄准镜里发现那是个女兵，就哆嗦着扣不动扳机了。从没想过战争也能从钱的角度理解，看来往事的面貌是多变的，取决于你眼下正在琢磨什么事儿。所长的话让杜湘东哑口无言，而他出了办公室才又想起今天该是和刘芬芳打电话的日子了。俩人有个约定，再忙也得每个礼拜通一次电话。制定并强调这一原则的时候，刘芬芳曾说，就是因为远，所以怕你把我忘了，好像北京城里与郊县之间隔的是千山万水。可自从上一次刘芬芳挂了电话，这习惯就中断了将近一个月。不仅如此，就连再去冷库交些冰棍棍儿也见不着刘芬芳了，换他来的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大姐，见着杜湘东就翻白眼儿，说你又怎么欺负我们芬芳了，非要说个又，好像杜湘东常年都在欺负刘芬芳，非要把我们说成我们，好像在提醒他这才是郊县人的标准口音，而一拖再拖就把杜湘东拖毛了。他想不管怎么样今天得先和他说上话，于是杜湘东没回办公室，拐到了管理科。以前打电话大都是刘芬芳给他打，这是因为看守所里叫人接电话虽然费周折，但好歹是几十个人是一条线，不像食品公司电话与人的比例高达200:1。杜湘东看看表，估摸着刘芬芳已经上班，就打库房电话，果然不通，不通再打，左击转盘把杜湘东的手指头都磨疼了，这才插进一个空去，终于有人接电话了。 许文革、姚彬彬袭警越狱，紧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作家石一峰，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江宁，编辑张璐。刘芬芳给杜湘东一一说了自己家里的难处，他认为自己和杜湘东之间再无可能，刘芬芳决定换回之前互赠的礼物。杜湘东憋闷地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他发现自己冥冥之中来到了六七场。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借命而生》。两个越狱的嫌犯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两个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随着时间拉长，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小说《借命而生》7月18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30。 憔悴。